好，翻到嚟第二集嘅惊会天下啦，咁啊都有我啊大卫啦，有啊杜比喺度啦，啊当然啦吴兆德啊，我哋台柱啊安东尼啦， 大家好，大家好， 亦都系亨利喺度啊， 大家好。 咁啊上个礼拜咧就讲咗呢个吓、啊、最重要嗰两个决定啊，呢、這个 FOMC 个 decision 啦，咁减唔减少诶呢个买债啦，呢、這个美国吓、啊、联储局同埋环球嘅 PMI 个指数去到 51.7% 嘅，咁其实又点样影响嗰个市况咧吓嗰个汇市嘅？咁啊 ，Anthony 可以帮我哋解答下。 其实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啦，最主要影响到个汇市咧，就两件事，一件咧就系 FOMC 即系联储局个会议记录，究竟里面对于嗰个退市嗰度有冇任何嘅启示咧？咁第二咧就系话你上个礼拜四啦，上个礼拜四咧就欧洲啊、美国啊、中国啊，咁全部都会出去个PMI 数字，即系采购经理指数啊。咁究竟全球嗰个经济系咪真系话？有繼續復甦緊咧，咁呢個數字嚟講咧，對於全球嘅經濟究竟係咪向好咧，係有啟示，亦都對個匯價咧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所以咧就我哋睇翻咧，即係而家上個禮拜已經過咗啦，咁我哋而家回顧翻嘅時候咧，我哋都發覺就係話FOMC 嗰個會議記錄嗰度，雖然差唔多，如果大家有睇報紙嘅，都見到就好似冇嘢講啊咁。咁但係大家唔好忽略一樣嘢呢，就係話佢哋其實對於嗰個退市嚟講呢係有共識㗎、因為大家都贊成呢，就係今年底之前呢就一定係要開始減少嗰個買債，即係買個 MBS 同埋買嗰個美國嘅國債咁、而喺明年年中嘅時候呢就會結束呢一個行動，即係每一個月買850億嗰個 MBS 同埋嗰個國債咁呢樣嘢大家係有共識嘅，差唔多係一致通過呢一樣嘢咁反而呢係冇共識嘅乜嘢呢，就係話對於退市嘅時間表究竟係應該係九月開始呀，定係將佢稍後開始呢咁咁所以呢就大家嘅意見嗰度呢可以見到，就係有人認為呢就話個應該睇定啲，再睇下啲數據嘅表現係咪真係向好先。如果係數據表現繼續向好嘅話呢，就可以喺九月啦，咁如果唔係咁好嘅話呢，就應該係拖得就拖啦咁。咁但大家嘅共識都係喺十二月之前嘅。咁雖然係咁啦，雖然對於呢一個退市時間係冇一個共識喺度，咁但係美金仍然係會即係轉強，就喺禮拜三呢個會議記錄出咗之後，咁其實最主要原因呢就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呢一樣嘢係即係時間問題嘅啫，事在必行㗎啦。至於佢會究竟佢係嗰個縮買債嘅規模，究會唔會係咩咧？我相信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佢係會即係如果經濟就算係冇咁好，佢可能會推遲啦。咁但係佢係會即係好似拆到試沙煲咁啦，就會將嗰個規模 係 啦，就唔好縮咁多住譬如話我原本係我諗住縮200億嘅，咁或者我縮一縮100億啊，咁睇下個市場反應係咪真係咁差咁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將嗰個買債規模縮減得，即係嗰個步伐係放得咁慢嘅話呢，佢能唔能夠喺明年嘅年中之前係完全結束曬呢個買債行動呢？咁呢樣嘢其實反而係大家應該關注囉。 但係奇怪嘅就係嗰啲咁嘅商品貨幣居然係跌咗落去喎。 係呀，講開商品貨幣呢樣嘢都係即係咪一個即係南半球嘅問題嚟㗎喎。 一路嚟講呢，我都唔係話對啲商品貨幣睇得太好嘅。咁主要嚟讲呢，就澳洲方面个经济好似真係已经係高潮已过，即係最高峰嘅时候已经过咗去啦。咁只不过呢，就近期嚟讲呢，因为中国个数据呢出返嚟係比较比好多数据都比预期中好。所以大家对个澳洲指嚟讲呢，亦都唔会话太悲观。咁但係澳洲已经讲明就係话佢仍然係会有减息嘅空间。咁所以一个仲有减息空间嘅货币呢，佢係唔会升到去边嘅。咁我就觉得就係话，因为自从金融海啸之后呢，即係金融风暴之后呢，佢应该係澳洲指一路嚟讲都係94至到110之间上上落落嘅。咁而佢已经係跌穿咗94嘅话呢，我暂时嚟讲我仍然係个睇法都仲系冇变，就系话澳洲系偏淡嘅，即系澳洲只系偏淡嘅，除非佢能够升翻上93.5，或者系可以穿到94，咁先至可以令到我睇改变个睇法咯。咁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澳洲指咧都唔可以睇得太好啦。咁而且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中国数据虽然话叫做好咗，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即系中国数据有好多水分喺度，冇错啦。 嗱，咁上個禮拜中國數據主要就係話咩啦 ？HSBC 嗰個製造業嘅 PMI 咧就上翻九，上翻50.1嘅擴張區啦。啊，咁佢之前四個月嚟講咧，一路都係低過50嘅，一路都係萎縮區嘅。啊，咁所以上個禮拜三大商品貨幣嚟講咧，澳洲只係表現比較好嘅一隻，咁即係仍然能夠守喺90美仙上高收市。 我已經叫比較好噶啦。 係啦。咁但係呢就新西蘭呢個跌幅反而呢就我唔知係咪因為之前呢係偏強即係、就是、不合理地偏強呢我認為就係、是、因為佢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明年三月到佢估計就因為樓市過熱呢佢會有機會加息咁可能會係話咁多個先進國家即係、就是、以發展國家裡面呢第一個加息嘅咁所以啊新西蘭即係樓指呢就近期嚟講一路都俾人哋即係捧到唔合理地高嘅，即係喺我嘅睇法嚟講就，咁、所以上個禮拜咧跌翻落亦都正常咁，所以而佢嗰個跌幅亦都係比我自己預期啊大啲啦，因為上個禮拜嚟講咧，我自己個波幅我就個啊 set 出嚟咧就係794至818啦，啊咁佢最高真係去過863咁，其實同我自己嗰個上限嚟講咧都唔係差太遠啦，差17啫。啊，咁但系佢跌落去咧，上个礼拜收77几嘅，嗱、啊，比我佢即系自己预期嘅下限嚟讲咧，就真系跌得太多了。 嗱、 咁另外一只咧就加指啦，加指嚟讲咧，嗱、我一路嚟讲我都讲啦，就系话佢系好受个油价影响，亦都好受美国经济影响，因为加拿大咧系一个石油嘅出口国嚟嘅，佢嗰啲油砂啊嗰啲，对于佢个经济嘅影响比较大啲。咁而因为佢嗰个最大出口伙伴贸易伙伴咧。啊，就是美國，所以美國經濟好與壞咧，對個加拿大經濟都會好直接。 即係打聲黑刺咧，加拿大都會震震啊！ 係啦，冇錯啦。 嗯 啊哈，咁啊，加拿大指咧上個禮拜其實最主要嚟講就因為個美金強咗，所以佢先跌啦。咁我係見到就係話其實個油價咧係冇乜點跌，雖然曾經跌過落103幾啦，即係啊我所講嘅係紐約期油啦、最低嚟講跌過落103.5咁上下位。咁而收市嘅時候咧，亦都上翻106幾啦。咁其實都係喺上個禮拜 range 中間，佢係唔係點跌得？咁而個油價唔跌得嘅原因咧，最後大家都知啦。第一就係話啊，埃及嗰邊啦，啊，即係嗰個反政府嗰度 嗰個 係啦，冇錯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啊放毒氣啦，即係 敍利亞度， 係啊，冇錯，係 互相指責係放毒氣 嘅。咁呢啲都係同個油價有關係嘅國家，咁所以咧就個油價就係話跌咗落去之後都係跌唔到落去，而最收尾亦都係彈翻啲上嚟。咁但係個加指嚟講咧就啊已經唔能夠話真係話繼續喺高位嗰度企定啦。咁佢上個禮拜跌翻落去咧就105嘅105邊收市啦。啊，咁其實亦都係近期嘅低位，因為我哋知道就係個加指近期嚟講都係喺翻102、103嗰啲位走嚟走去，咁好耐都未見過105呢啲位嘅。 咁會唔會係因為啲資金從呢啲咁嘅商品貨幣度抽走翻去美國咁嘅原因咧嚇？你個美金強翻啦。 嗱、啊，那個美金強嚟講，當然係同大家市場預期佢會啊退市有關啦。嗱、啊，咁至於啊上個禮拜其實啊匯市都有個特色嘅，就係話嗰啲新興貨幣，即係新興市場嘅貨幣咧，其實真係跌到一波一碌嘅。 即係見到呢個印度嚇、 印度啦、印尼啦，就嗰個巴西啦，嗱、啊，其實全部新興市場都中嘅。嗱、咁只不過話跌得比較犀利啲，就係話因為嗰個印度嘅盧比咧，佢係不停咁啊創造一個啊歷史新低嘅，即係對美金。 嗯、 所以就比較觸目啲啦。咁而印尼其實都係好差，因為印尼嚟講都係四年幾新低嘅。而嗰個印尼股市嚟講咧，佢喺五月嘅時候咧，都仲係啊喺一個 record high 嘅高位嘅。咁但係比起而家嚟講咧，佢已經跌咗成20%。即係其實嗱、我哋講一個市場咧，如果係咪進入熊市咧，就係話比佢短期嘅高位嚟講咧。有冇跌多過 20%？ 如果跌多過 20% 咧嚟講咧，我哋就話佢已經係進入咗熊市啊。咁而喺印尼嘅股市嚟講咧，係好明顯，因為佢而家即係八月嚟講咧，已經比五月嘅高位咧係跌咗20%嘅。 哇！呢、這個股市跌20%係好嚴重嘅事。 如果貨幣啊，仲更加嚴重。 係啦，個貨啊，咁你如果哇咁跌，喂，但係又咁講喎，嗱喺過去十幾年咧。呢、这個環全球化咧係加速進行嘅，呢、这個印尼、印度等國家咧，佢哋都係咧 出口相当之多嘅，佢哋个实体经济啦， 印度啦 吓，咁、你又话 科技都特别犀利。 你香港咧就系、即系话少买到印度货，你去到即系呢个欧美国家咧，印度货咧就系、你喺百货公司咧唔系咁难揾到嘅啫。啊，咁如果出口有呢个实体嘅经济撑住，佢会唔会将呢、這个压力咧系舒缓咗啲咧？ 嗱，其实啊，一个国家嘅货币会唔会话咁容易受到冲击咧？最主要嚟讲就系话睇下佢自己嘅身家厚唔厚啦。 系 啊，咁身家厚唔厚嚟讲，当然我哋所讲嘅就系话佢个外汇储备究竟够唔够丰富啊？咁而一个国家如果你个实体经济好嘅，譬如你制造业多、出口多嘅话咧，啊，咁你嗰个经济好，咁你自然就会好多外汇翻嚟，咁而令到你嗰个外汇储备咧啊不断壮大。 嗯， 啊，咁呢啲国家嚟讲咧，就唔会咁容易受到冲击咯。即系一旦有事嘅时候，啊，咁印度就唔属于呢个国家。当然佢嗰个外汇储备嚟讲，可能相比起啊九七年嘅时候，都系叫做大咗。 系 啊，咁但系唔觉得唔觉得佢系咁容易，即系可以抵受到嗰、那个啊外来嘅冲击咯。反而咧就话，如果亚洲嚟讲咧，比较能够受冲击嘅咧，第一个就系话，即系个经济嗰度已经系爬到上全球十名之内嘅，就第一南韩啦， 系冇错。 咁、而第二个咧就系、台湾啦，咁呢两个都系话啊，以呢两个喺九七金融风亚洲金融风暴嘅时候咧，啊都系受到冲击嘅。咁但系咧，今次嗰个新兴市场个风波咧，对佢嚟讲就唔系话冲击咁大，最主要嚟讲就话真，佢哋喺呢啊十几年间咧。默默耕耘，令到佢个外汇储备嗰度咧系增长咗好多。 即系咧呢啲我哋咧就诶喺生活上都好体验到嘅，起码一街都系个三星啊，啊，HTC 啊，咁啊即系啲埋香港，即系证明佢嗰、那个 即系南韩人咧嗰、那个励精图治咧都系印象深刻嘅，同埋南韩人咧，我记得咧即系金融风暴嗰阵咧吓，九七九八年金融风暴之后。个嗰阵咧，即系国家经济唔掂，啲人民系排队咧，系捐咧呢个金色俾国家嘅。啊，咧香港就难以想象噶啦。 诶，呢啲系呢个爱国嘅情意结嘅。 系啊，即系南韩嗰个励精图治系好掂啊！呢个亨利都知噶啦，系嘛啲啊？咁你睇下南韩嘅汽车啊，各样嘢啊，佢个改进啊。 我呢度当然系啦。如果你睇，如果你睇南韩佢嗰个技术层面如果你讲即系譬如我哋用屋企用嗰啲电器咁计啦，即系十年前送部电视机俾你，送部三星 LG 送俾你都唔要啦。 要，不过唔系咁开心啫。 而家啲而家啲三星啊LG 电视机卖得贵过 Sony Panasonic 啊，大佬真系。咁啊会咁，但我想问阿安东尼咧，就系话你见印度嗰个市场咧，系咪其实系咪之前系太多资金走去炒个股市？而家其实会唔会系啲资金流走啊？定系点样咧？ 呢啲其实啊、新兴市场嚟讲有特色咧，就话佢好受资金嘅流向影响啊。因为嗱、你知道早前咧就系话美国啊印银纸啦，大家都知啦。欧洲其实都喺度印银纸啦，啊，即系佢所推出嗰啲即系救银行啊嗰啲啊措施嚟讲咧，啊，咁其实都系变相喺度印银纸。啊，咁而日本亦都系喺度印银纸啦，咁三大经济体系都，中国都甚至乎中国都系叫话印银纸。 中国我最怀疑得犀利嘅，唔知点解成日都有几亿嘅啲人系， 啊， 咁点印出嚟嘅？ 咁你见到就系话，如果啲国家都喺度印银纸，而个息低嚟讲咧，咁啲银纸啲钱系唔会留翻喺国内嘅，咁而最主要嚟讲咧，都系会走去一啲。有機會賺錢嘅地方， 即係有增長嘅經濟體， 即係會有啲回報比較高嘅地方，咁好容易啲錢咧就會流到去其他嘅新興市場啦，譬如印度啊、巴西啊、印尼啊， 即係所謂嘅金磚四國啦嚇， 係啦，冇錯啦， 即係通常 金磚四國唔係呢四個， 當然即係通常嚟講就係會。即系你听嗰啲基金佬就会同你讲呢个咩金砖四国啊，有咩好卖啊咁样噶嘛，啲概念系吓。 咁而呢啲嚟讲就系话有钱涌入去嘅时候，咁你啲啊股市啊、楼市啊嗰啲咪会俾人炒高咯。咁但系当啊你即系炒到相当高嘅时候，而人哋开始收水嘅时候，啲资金就会流翻走啦，即系已经赚够啦，赚够嘅时候走嘅时候咧，咁你嗰个楼市啊、股市啊、汇价呢啲全部都会受到冲击咯。 即系嗰时就系好多钱流入去，太多钱去争一啲有限嘅资源，将个股价嘢全部推高晒佢。咁到而家就可能收水又会卖翻晒出嚟啦，又 系啊， 因为我哋知道就话嗰阵时咧，大家点解美金会咁弱，个金价会去到1900元咧？啊，咁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话大家都谂住咧，就系话你咁多国家走去印银纸咧，系会推高个通胀嘅。啊，因为你有太多嘅太多嘅纸币走去增足有限嘅资源。啊，但系好奇怪咧，就系话其实通胀系冇嚟到嘅。啊，咁反而咧就系话好多国家嘅股市咧就系期间咧啊就由低位嗰度咧就上到去即系好高嘅位置啊，咁呢啲就主要新兴市场啦，咁所以呢啲资金如果一抽走嘅时候咧，新兴市场嘅股市货币全部都系受到影响。P M I 啦，或者我讲翻 P M I 啦， 系啦，就呢个经理采购指数， 除咗 FOMC 嗰个会议记录系重要之外啦，咁其实 P M I 数字啦，咁我见到上个礼拜咧就个Euro 咧，即系个欧元咧，系零零舍舍都系比较强少少嘅， 但系主要都系德国嘅带动噶啦。 最主要嚟讲就系话咩啦，即系你之前所讲嗰个5.7，其实系欧元区嗰个 PMI 嘅数字 系 啊，咁佢比起前个月嚟讲，前个月嚟讲咧系50.5嘅啫，咁上个月上到5.7，其实呢个波幅都、那个升幅都几犀利噶啊。咁佢制造业嗰就嗱，佢个综合指数咧就系51.7啦，咁。啊，综合指数系两个指数形成一个服务业，一个制造业。咁佢个制造业咧就由50.3升到上51.3，个服务业咧就由49.8咧升到上51。嗱，咁所以令到大家都觉得咧，就对于嗰个欧元区嘅经济嘅前景咧，大家都系比较乐观咗，即系觉得啊，真正经济好咗啦咁。啊，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就主要嚟讲，成个数字咧系由德国所带动嘅，因为。德国嘅制造业咧系由50.7升到52啦，啊，咁而个服务业咧就51.3升到52.4啦，啊，咁正我哋知道就话德国占个欧元区嗰个经济嘅比重嚟讲咧，都成30%-40%嘅，即系净系一个国家占17个国家嘅比重已经系30%-40%，咁所以佢嗰个经济好嘅话咧，咁其实已经系足以令到成个区嘅经济系好咗。啊，咁但系实际上系咪真系好咧？即系我上一集我其实都曾经讲过啦。啊，就系话你出现咁嘅情况啦。啊，你即系啊好嘅，即系德国一个国家强势而带起晒其他嗰啲，除非你德国真系咁慷慨，你肯帮其他嘅国家，即系佢经济唔掂嘅国家，你要几多我俾几多你。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喺我嘅角度睇咧，嗰、那个欧洲个危机咧。欧债危机其实是一路嚟讲是深化的。 这个分歧 是不是只不过暂时嚟讲呢就扫了落地毡底仲未显露出来的。 即是欧元的问题就是如果他制定政策的金融政策的就一个政策就不可以套用到整个欧洲，由于个经济个差距是太远了。 这样东西不是即是一个欧洲央行管晒这么多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先天性不足。 嗯、 因为你冇可能个国家嘅经济步伐一样，因为你个无论系文化资源各方面嚟讲，大家都有个差异喺度嘅。咁你用一个一件衫要咁多个都啱着，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嘅。 即系好难有一个一刀切嘅政策。 同埋佢嗰个政治又唔系一个叫做实体好统一嘅政治啦、啊。虽然有个叫做欧盟喺度，但系嗰个都系叫做冇乜嘢。 嗱，有帮助就有嘅，因为如果你德国经济好咧，其实而家你欧盟国家呢啲人咧系可以咧系流动去其他国家做嘢嘅。咁咧德国经济好咧，就自然会请多啲人。咁好多譬如话保加利亚或者系嗰啲国家咧，东欧人咧好多系去西欧做嘢㗎。 咁 有帮助，但系你话整区系咪真系实际改善咗经济咧，就真系好有保留。 咁其实唔止嘅，因为你点解去要用欧元咧？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话我冇咗一种货，即系唔同嘅货币嘅话咧，系有利嗰个即系贸易 交易成本降低咗啦。 系啦，交易成本降低有利个贸易往来嘅。咁如果你譬如话德国佢经济好嘅话咧，理论上就系话其他国家系可以多啲嘅货品咧，系可以出口去德国啊。咁但系最惨就系一样嘢，就系话德国有啲人咧系比较保守，即系使钱嘅方面咧系比较保守啲啊。咁佢哋唔会话因为自己本身经济好而即系使多啲咁， 即系唔会使脚唔抹脚。 咁变咗就系话佢唔 可以咩咯？即係唔佢嘅經濟好，唔能夠帶動到成個歐元區嘅經濟真真正正向好，即係好咗啲。 即係個儲蓄率嚟上升啊，咁消費就冇乜改進咁樣。 係啊，冇錯啦。 哦，咁我睇翻啦，又亞洲區啦，咁上個禮拜咁啊 ，yen 都好似繼續係偏弱喎。 啊，係啊，因為其實我哋一路嚟講，我哋都係話覺得個 yen 係會反覆向下走啊。最主要嚟講，你嗰個日元嘅弱勢咧，其實真係對於啊日本嗰個經濟咧係有幫助嘅。你譬如話，好似出口，即係如果你啲嘢平咗，你出口都好咗啦。嗱，亨利，你都知啦，日本車都好似運用緊減價啦。 係咯係咯。嗱咧，睇幾樣嘅，譬如我哋早輪睇咧，譬如早一兩個月就會睇到係。即係上之前我哋自己都傾過偈，又譬如旅遊啦，多人去日本旅遊啦，因為平咗啦。咁我車都係嘅，因為車你見譬如近啲，佢其實自從佢覆到嗰單嘢之後咧，其實我感覺日本車喺香港買係越賣越少嘅。咁你喺街頭見到嘅日本車咧，主要係嗰啲七人車啦，因為歐洲車廠唔做七人車噶嘛。 歐洲車都有七人車，但係如果七人車嚟講咧，係會比較食油。咁你變咗咧，就係話歐洲車佢個降水如果係咁重嚟講咧。 变咗个耗油量就好犀利， 系啦，你耗油量犀利，反而即系变咗就话啲人如果七人车咧，就中意买好多都中意买翻 Toyota 或者买翻 冇错 Honda 日产呢啲。咁但系你见到其实日本嘅除咗七人车之外，私家车其实呢几年你见新车嘅街行都好少。即系譬如你如果有阵时日本车多人买，譬如香港人嘅就譬如会买 Toyota 嗰啲 Camry 啦，我哋所谓叫中型嘅私家车啦，Accord 啊或者系 Tiana 啲车，其实而家你见到好少新车喺街度行。咁但系你陆续见到好似我特别系呢个零见到开始啲日本车都减价，咁可能系因为其实做车就好奇怪，因为你要俾个你要俾个 order 间厂咧，第一件事系你要俾三个月 order 佢嘅 ，OK。咁佢做完之後，佢運過嚟又唔耐嘅。譬如日本運架車過嚟，一個禮拜到嗰度噶啦。咁但係今個月開始就見到可能真係車廠嗰邊都開始可以減好價，俾翻如果真係用日本 yen 去交易嘅話，都可以減好價俾翻出口呢邊。咁你見到香港好明顯就都好咗好多咯。 嗯，咁個嗱，就算係咩啦？日本央行嗰個行長咧，黑田東彦啦，佢喺啱啱結束嗰個 Jackson Hole 嗰個銀行年會嗰度咧，佢都親口承認嘅，就係話其實個弱元嚟講咧，對於日本個經濟咧，其實幫助好大。 嗯。 咁所以無論佢嗰個政府嘅政策或者央行嘅政策，即係佢個財政政策或者係貨幣政策嚟講咧，佢都係偏向於希望個 yen 係會走弱嘅。 嗯。 咁只不過就係話，大家要提防一樣嘢咧，就係話個 yen 咧喺102咁上下咧，就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盤其實中資嘅機構就買咗個 dollar yen。 係。 咁佢買完之後咧，個 dollar yen 碌翻落去，曾經最低去過93添。咁如果喺我哋以一个阴谋论嚟讲咧，咁会唔会咁容易俾佢上翻嗰啲位，俾啲中资机构赚钱啊，或者走得甩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大疑问。所以我觉得就系话，暂时嚟讲咧，个 yen 暂时都仲系未脱95至100呢个 range 嘅。咁而家已经差唔多，而家去到99嘅时候咧，即系我劝喻大家，即系沽 yen 嘅就无谓追啦。 咁上个礼拜咧吓，一周回顾咗啦，咁大家都吓。有啲叫做就合乎预期啦，不过咧就只不过啲商品货币嗰方面咧，就只不过系跌咗落去咁样。 其实走势大致都系同估计相若啦，我觉得就。 咁下一节咧，我哋咧就当然啦会预测埋今个礼拜究竟嗰个汇市嘅情况点咧。咁下一节再嚟。好，翻到嚟第二节啦，咁继续有我大伟啦，杜比、亨利，咁最重要当然系安东尼啦，咁啊回顾咗上周嘅情况啦，咁啊今个礼拜咁其实有咩我哋需要注意嘅咧吓？ 嗱，今个礼拜嘅汇市咧，首先礼拜初嘅时候咧，我哋知道就系美国今个礼拜亦都拍债啦，会拍980亿嘅两年、五年同埋七年债，就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拍嘅。咁一般嚟讲咧，就系话如果当美国系拍债嘅时候咧，个股市系会避一避嘅。咁即系意面就系话如果你股市好嘅话咧，啲资金涌晒股市，咁冇人买债嘅时候咧，咁如果反应唔好咧，就对个债市即系话对美国拍债咧系会有影响嘅。 即系大家都协调嘅，会自己 系啦。咁所以下个礼即系今个礼拜嚟讲咧，我就觉得就系话，首先我要注意咧，就系话咩啦？就系话美国财政部拍债个呢个问题啦。咁 美股會唔會話真係避一避呢？因為其實美股喺之前嚟講呢，佢係連跌咗五日，連跌咗五日之後，跟住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先至叫做升返少少，即係每一日都升返幾十點咁啦。 嗯。 咁今個禮拜會唔會能夠延續到佢嗰個反彈呢？咁如果美國拍債嚟講呢，就唔係即係話真係咁樂觀啦，即係對於美股嚟講。咁對於美金嘅走勢呢，我覺得就係話始終嚟講，我哋都係要睇美國美債嘅知識。因為佢個十年指標知識嚟講呢，上個禮拜四曾經最高去過2.94%嘅。咁同三厘嚟講呢，就已經唔係話相差太遠。咁如果佢個知識係繼續升嘅話呢，咁會增大佢嗰個拍債嘅吸引力。咁但係亦都會令到美金升。咁但係佢會唔會咁快即係已經可以 touch 到三厘呢一個咁重要嘅心理關口呢？咁我暫時嚟講，我亦都唔係話真係咁樂觀住啦。即係當然佢到三厘係遲咗時間問題嘅，即係好似去退市咁。我覺得係時間問題嘅，即係咁。但係會唔會話真係已經即係近期已經係升咗咁多嘅時候，咁會唔會話真係再繼續飆上去呢？咁嗱，對個美金係會有個影響啦。咁而我亦都要留意呢，就係話美國嘅數據啦。美國數據方面呢，就上下即係今個禮拜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有個消費信心啦。咁包括就係禮拜二嘅消費者信心同禮拜五個密切跟嗰個消費情緒啦。咁呢兩個都會對個美金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咁更加重要嘅數據呢，當然就係禮拜四嘅 GDP 啦。因為佢出嚟嘅初值，即係第二季 GDP 咧，初值嚟講就升 1.7%， 咁其實比預期 around 2% 咧係比較差嘅咁。咁但係跟住咧，佢嗰個貿易數據咧，佢個赤字係大幅減少咗嘅。咁而貿赤大幅減少嚟講咧，係對個 GDP 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佢會即係究竟佢向上調整應該就冇問題嘅啦。咁但係調整嘅幅度係有幾多咧？對於嗰個美金嚟講，即係個美元嘅走勢嚟講咧，亦都係會有影響。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嗰個美金咧，好有機會就係先或者會個先跌後升啦。即係喺一二三嚟講咧， 先跌後升 係啦，就因為你嗰、那個美國拍債個股市嚟個股市比較差少少嘅時候咧，咁可能個美金咧就唔會話點樣升到上去。咁但係禮拜四佢出個 GDP 之後，如果 GDP 真係好嘅話咧，咁可能會有機會個美金係會高收咯。咁呢個係美國情況啦。咁而德國嗰方面咧就禮拜應該係禮拜一定禮拜二咧有個 IFO 嗰、那個商業信心嗰、那個係比較重要啲，因為我哋睇歐元區主要嚟講都係睇德國噶啦，即係暫時嚟講冇得傾噶啦。 點四啊幾 percent 啱講到啦。 咁佢出個商業信心啦，咁亦都跟住咧就禮拜三有個 GFK 嗰個消費信心啦，咁禮拜四咧佢有個就業數據同個 CPI 啦。呢啲全部都德國嘅數據，咁亦都會對個 Euro 究竟能唔能夠繼續高企咧，係會有影響啦。咁而日本嚟講咧，就禮拜四、禮拜五，即係佢日本嘅數據通常嚟講咧，都係集中喺一個月嘅最後一兩日出噶啦。咁日本嘅數據，我哋最主要睇咧，都係睇佢個 CPI， 即係睇個通脹，因為日本做咁多嘢都係想擺脱個通縮。咁如果佢嗰個通脹情況係有改善嚟講啦，咁我覺得就係話個 yen 都仲係會繼續弱落去，咁即係會唔會啊？今個禮拜有機會衝擊100啦？呢個亦都唔存在呢，即係唔可以抹殺呢個可能性咯。咁或者比一比下個禮拜，即係對於每一種貨幣嗰個 range 嘅預測啦，咁睇下睇下會唔會咩啦，即係又可以對比下究竟個命中率有幾錯啦。 喂，好多人等緊聽㗎。 冇錯， 嗱個 Euro 係啦，個 Euro 嚟講咧，就最主要嗰個 support 咧就係13240。佢如果守喺13240之上嚟講咧，咁佢可能都仲會係比較硬淨少少。咁但係上高嚟講，我覺得就係13480咁上下咧，應該都幾盡嘅。我暫時睇唔到個 Euro 可以上135樓上。咁所以個 Euro 個 range 咧就係13240到13480。咁個 yen 嚟講咧，就暫時嚟講，我覺得100都應該係有個阻力，即係叫多啦 yen 100暫時嚟講應該有阻力嘅。咁上高嚟講咧，我睇就9960啦。下低嚟講，因為個 yen 實際上亦都係真正轉弱咗啦，咁亦都唔會話有太多嘅下跌空間，即係個 yen 冇幾多上升空間啦。

立志无端端停咗三个钟喎。啊、 美国都有啲咁嘅腐虾碌嘢出现 嘅。即係我哋啊祖国有肥手指即係光大。 肥手指都系美国先㗎喎、啊。你嗰日个道指一日啦上落一千点你总之你瞓醒咁乜都俾人斩晒都系因为肥手指㗎啫。 咁由于美国呢点解就冇好似冇乜人批评嘅好奇怪嘅。啊咁另外就系、 是、啊另外仲有一样嘢呢就系、是、我哋上个礼拜第一集嘅时候呢、啊、我哋提过、想讲下犹太人呢啲点样显黑法。尤其是喺經濟學界啊，就是、教 economics 啊，好多美國大經濟學家都係猶太血統嘅。咁、啊，不過咁呢樣嘢咧，就係、是、時時都可以講。我哋今個禮拜咧，暫時唔講住，因為用咗一單咧更加有趣嘅事。 係冇錯。安東尼， 最主要嚟講，我大家都知啦，就係、是、微軟嗰個陀掌舵人啦，即、就、係、是、個舵手啦，啊，就係、是、阿 Steve Ballmer 咧就。終於退落嚟啦，就一年之後咧就嚟任 嗰個行政總裁，大陸叫做咧執行官啊，對唔住，等間先，執行官啊嚇， 首席執行官， 首席好似係好奇怪啊， 個美股咪燒炮仗咯，其實最主要嚟講，美股道指上個禮拜咧就啊上個禮拜五啦，升六十幾點嘅，其實個升幅咧應該大部分或者全部。都是在微軟那裡來的應該、啊、因為只是微軟一隻股票呢在上個禮拜五單日的升幅是 7.3% 哇 7.3% 是很多了如果一隻股票可以這麼短 即時升這麼多了但是呢這個就是好消息的一個銀的一面現在就 34.7 美金啊、個價去到了曾經最高呢是55美金的其实咧就跌紧啦，跌咗一段好长好长嘅时间噶啦。 其实嗰个股民咧，即系Microsoft 嘅股东咧，点解会烧炮仗咧？我哋睇翻 Microsoft 过去，即系喺巴尔默呢个人啊开始管理间公司，接手管理呢间公司之后。个股价个表现同埋个市值咧， 坐二岁三年， 做咗13年噶啦。 即系 公元2000年咧， 明白点解啲一啲股民嘅即系嗰个怨气系咁重啦？ 即系千年虫一过咗咧，就佢上任啊！佢公元2000年咧就做咗呢个 CEO 啊！咁但系咧，其实佢喺依间公司咧做咗都好长嘅日子噶啦。 因为微软咧曾经系美国最个市值最大嘅公司，即系数一数二嘅公司嚟嘅，因为佢喺科网。科網泡沫未爆之前，喺2000年咧，啊，即係科網嗰個泡沫高峰期嘅時候咧，佢個股價去到55蚊，佢個市即係成間公司嘅市值咧，就曾經係去到6030億嘅。 咁而家跌去到幾多？而家 啊，咁如果以最新嘅股價嚟計咧，佢個市值其實已經剩翻唔夠一半。而家系2900億嘅， 哇！咁啊，最大恶极咯。咁因为同期你比较下其他嘅咧公司咧，嗱好简单啦，比较苹果啊，隔篱当苹果啦吓，多公元2000年嘅时候值180億美金嘅啫。咁咧而家咧系值4550億嘅，哇！升咗双几廿倍噶。 嗱，其实苹果嚟讲都曾经唔止呢个价钱咧，因为佢唔止4550億嘅，佢 Steve Jobs 在生嘅时候。 去个股价最高嘅时候，曾经去过700几蚊，即系今年嘅事咧，其实系700几蚊嘅。啊，咁佢而家都已经落翻嚟，差唔多500蚊咁上下，即系其实如果相比起嚟讲，都跌咗30%噶啦。 咁、佢因为佢嗰、那个啲商品，即系佢嗰啲产品嗰个 business cycle 咧，就比其他长嗰啲同三星其他嘅电子产品咧长咧，咁令到佢嗰、那个。股价都会慢慢掉落嚟啦。 其实咧，你升唔到咧，都系一件事啦。都你最紧都要守到，比 IBM 咁咧，佢都守到。啊，公元2000年嘅时候咧，佢有成呢个2090億嘅市值嘅。咁而家咧，虽然啊冇升到，但系咧跌就唔系跌得好多。咁啊跌变成咧系2030億美金嘅。 IBM 嚟讲咧，我就觉得就系话佢即系虽然佢冇乜话特别嘅创新啊，咁但系起码嚟讲咧，佢。都叫做轉身轉得快咯，啊，因為 IBM 以前嚟講咧，純粹賣電腦咁，但係佢見到譬如話啲個人電腦細息唔對嘅時候咧，啊，佢都已經成壇嘢賣咗俾聯想， 揈走咗， 係啦，咁而佢最主要嚟講咧，佢已經係轉型到就係話，即係做一啲 office 嘅服務啊。 Solution provider 系啦，冇错啦。 因为 IBM 唔再做大机嘅，全部做 mainframe 啊，嗰啲即系暂时所谓啲 AS400 嗰啲大型電腦啊，咁佢哋個我記得啊，嗰時佢哋嗰個利潤來源最主要係幫啲客户去寫一啲 solution， 去寫一啲 solution 喺個 system 上面 run， 咁佢去揾錢咁，因為同 Microsoft 啊，同 Apple 個 business 嗰個 model 又會有少少唔同其實。 咁 IBM 400呢，就其实做开电脑界呢，即係譬如话年纪稍微中年人士呢，就知道 IBM 400 main thing 啦，主机啦，好多银行都有用。咁啊係啊，咁你譬如你入开行呢，当年呢即係啲就电脑毕业你知啊，係天之骄子嚟㗎嘛。不过天之骄子呢都要呢量琴呢就要择木而猜。咁你就算係电脑系毕业呢，你要搵啱嗰部正確嘅机去入行。咁你就是保證有得撈嘅，咁啊當年呢就係、由於眾銀行都用呢啲機呢，咁你就擔心，你唔使咁擔心啦，而且銀行要轉呢就唔咁容易嘅，因為佢牽涉嘅系統呢實在太闊，牽涉嘅客户，牽涉嘅生意實在太廣啦。咁啊 ,IBM 呢，所以呢佢呢係個手勢同埋你適應個時代呢，呢樣嘢令到佢個估值係都唔係跌得好勁。咁后起之秀劲啦，嗰啲 Facebook 啊，嗰啲 Google 嗰啲啦，哇，由冇变有公元千年嘅时候都唔存在，而家咧呢、這个 Facebook 咧市值咧就990亿，都几犀利啊！啲僆仔搞嘢吓。 唔系，我哋都知道就系而家个世界已经系一个网络嘅世界，咁你喺网络世界里面咧，你梗系同呢啲相关嘅企业咧，先至系近即系一叫做可以即系。有出色嘅表現啦，即係如果係你以股價嚟講，因為始終嚟講你都係長江後浪推前浪。 即係未來睇好都係好似 Google 咁啦，因為佢發明嗰啲咁嘅軟件，你好似全部都好似免費嘅，你好似想統治世界咁，但係真係好用嘅喎。用起上嚟， 方便 user friendly 咧，喺站喺顧客嘅立場，喺 marketing 方面咧做得好好。 即係無論係個人用定係商用，都係吸引到即係好多唔同嘅公司都用喺 Google 去做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send email 啊、那個用途咁樣。 嗱呢、這個嗱佢股價咧，呢、這個 Microsoft 嘅股價咧就即係升7% 啦，即係當然咧市場係矚目嘅，咁啊同。呢位仁兄咧，呢、這个鲍尔默吓， 鲍尔默啦， 鲍尔默咧系辞职系有关，不过要生效咧，要一年之后至生效。 又系叫 Steve 啊， 系又系叫嘅似 Steve 咧，就唔同皮 Steve 嘅。喂，一个人影响力咁大，同埋如果冇料到就即系坐唔到13年咁劲噶，安东尼吓。 最主要原因嚟讲咧，就系、是、当初嚟讲，佢同微软嗰个 Bill Gates 咧，即系Steve Ballmer 咧，佢同 Bill Gates 嚟讲系真系好一路友嘅，即系左右手咁滞嘅，亦都系属于有少少 partner 咁。当然佢系冇Bill Gates 嘅 talent 啦，即系冇佢嘅天才横日啦。咁但系当 Bill Gates 两公婆决定咗就系话投身去慈善事业啦，即系做佢嗰个基金啊嘅时候咧。即系慈善基金嘅时候咧，咁佢就将成坛嘢咧就交俾佢副手啦，即系亦都系佢老友啦。咁但系呢十几年嚟咧嚟讲，即系叫做真系 佢听力都系适合做副手嘅。 即系如果唔系交俾佢嘅话，我谂Bill Gates 都唔会由一个全球嘅首富退咗落嚟，而家都唔知去咗第三、第四啦。 嗱，你讲开呢样嘢咧，嚟令我谂起啦，你话佢呢个 Microsoft 咧。就唔能夠咧，即係適應個新市場，適應嘅走勢，即係 marketing 咧喺市務學方面做得十分之差。咁我令我諗起一套戲，即係呢個世界咧，如果你唔企喺呢個用家，唔企喺顧客嗰個層面去諗嘢咧，你就衰硬嘅嚇。咁有套戲咧叫做《Grow Big》，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嚇、我就唔記得咗個中文名啦。講咩咧？講個故事就係有個細路仔就好中意玩玩具嘅。咁有一日咧。唔知中咗咩咒或者念咗咩金刚咒或者乜嘢咒都好啦，唔系金刚咒啊吓！突然之间变咗大人，咁有间公司就有间玩具公司请咗佢咧做顾问啊，就俾意见啲玩具应该点样design 点样设计好啲细路仔中意咧？佢话晒俾佢听，原来细路仔系咁样，中意啲玩具系咁样点样摆法，点样设计法，点样大法，点样小法，竟然咧老细睇得起佢，因为咧佢套方法系掂嘅。出啲玩具根据晒佢嘅设计，根据佢意念去生产，结果就点讲啊？好卖得啊！呢、這个咧

但系我见咧，譬如出游戏公司咧，通常都会出几个 version 噶嘛，即系譬如话即系咁多人玩，可能玩啲咩 Winning Eleven， 即系叻嗰啲，可能就用部电脑 download 落嚟算噶啦。 咁如果嗱，喂 Xbox 嗰个平台玩呢个 game， 原来有老花，你咪梗系玩 Xbox 啦，梗唔会玩 PSV 啦，大佬 PSV 都唔平噶嘛，买一部嗰个时候。 嗱，不如讲翻就话头先提到咧，美国啲 CEO 咧就真系好有影响力嘅。咁 CEO 其实系管理层嘅头头啫。佢就唔係咧，係依個點講啊？佢唔係擁有者啊！喺美國咧，喺管理同埋擁有權方面，管理權同擁有權方面咧，就分得好清楚嘅。咁咧，你睇翻你香港咧，就係、是、出名嘅 CEO 咧，就唔係好多啊！即係出嚟講嘢咧，就係、是、一言四點啊，一言九鼎嘅人咧就甚少，通常都係主席。同呢个管理层咧，同埋呢个拥有层咧，啊系咪叫拥有层啊？安东尼，ownership 同埋 management 吓，咁咧就突然间问翻我朋友啊，即系啲翻译专家问你应该点译啊？啊，咁咧总之咧 ，management 同埋 ownership 咧就香港分得就唔系好清楚，咁所以咧有啲咩嘢啲通常啲业绩大会咧都系个主席个即系董事局主席啊，董事会主席出嚟讲嘢嘅。 咁、香港嘅 CEO， 即係如果真真正正出名嘅，其实来来去都嗰几个嘅啫，跳嚟跳去，即係跳嚟跳去都系嗰、喺返嗰啲大公司度跳嚟跳去咁啊，你譬如话苏泽光啊，仲有啲咩陈祖泽啊就啲咩啊 ，Philip Chan 啊，陈南木嗰啲咯，如果你唔计系。即如果你見香港嗰啲公司，譬如去，因為佢香港大嘅上市公司，其實個家族背景比較 強啊， 比較強。即係譬如你見譬如李峰兩兄弟叻啦啩，大佬。咁佢都係兩兄弟喺度做，咁都有請鬼佬 CEO。咁但係如果你翻翻轉頭睇翻而家呢個包爾麥咧，咁我啊覺得係點樣咧？即係你話佢差極咧，佢都係做咗十幾年。咁我得兩個可能性嘅嘢，一咧就 Microsoft 個底真係有翻咁上一厚。第二咧就係、是。即係你話佢衰咧，衰起上嚟咧，佢都仲有個譜。因為如果唔係咧，如果你一間公司真係可以差嘅話咧，譬如你見譬如Nokia 啊、BlackBerry 啊，即係類似做呢啲嘢嘅公司，你邊有可能請個 CEO 喺度坐十幾年啊？間公司都執埋啦，大佬人。不過我諗最主要就係 Microsoft 佢個底子真係厚，同埋佢唔係即係就算你話佢差勁，佢都仲有一份啊嘛。即係做一份就真係公司用，可能用佢啲 office 啊，成嗰啲。因為 office 而家已經唔同，我哋嗰時買啲 Microsoft Office 係買一套翻嚟裝落部機用噶嘛。因為而家 office 已經有嗰啲叫做雲端版啦。我聽我個客喺度講，一嚿水一個月，咁啊全部喺雲端嗰度做，連個 software 都唔使裝上去。咁啊，佢可能佢呢一堆係幾好做。咁啊，佢即係咁你我最多唔做平板，唔做MP3， 唔做手機。就算遊戲機都唔做，咁佢都仲有個比較 core 嘅 business， 而呢個 business 係對 corporate 嘅，唔係對end user 或者 consumer customer 嘅。咁變咗佢嘅影響係會有，但又唔會好似係你見到另外一啲牌子，譬如你見頭先我講嘅 Nokia、BlackBerry 嗰啲，哇！佢跌起上嚟真係唔係飲品喎。 雖然 Nokia 而家出部 Windows Phone 啦，但係嗰個 Windows 都要另外俾錢買嘅。 係。咁变咗就真係有少少唔同啦。Apple 都係㗎。Apple 你话佢个估值可以喺好短时间咪升得好快，就因为我諗佢最主要係因为佢个 hardware， 譬如你当佢 iPhone 咁嘅，通常係以两年为一个周期㗎嘛。啲人就算上台都係两年跟住换一部机。咁同埋佢有其他收入㗎嘛，佢买 Apps 佢有钱赚㗎嘛。佢都拆三成㗎嘛。咁变咗佢个收入来源同 Microsoft 又有少少唔同。 咁佢个边际利润又真係好犀利嘅。我今日先走去买条电线。一条电线$400，390几。 哇，真係好赚啊。个生产成本唔知几多呢吓。 赚你两嚿 水。design 系计埋落去㗎嘛，赢嗰嚿嘢吓。唉，咁今个礼拜呢个节目时间啊差唔多啦，咁样呢，咁希望呢各位个听众呢可以赚多啲啦。咁下个礼拜呢我哋同一时间呢就会再为大家呢报告啲就护士情况啊，同埋呢睇下有啲咩有趣嘅经济话题嘅。OK， 拜拜拜拜。